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台北净宗学会谢居士打个电话给我，要我给他们谈谈修行的方法。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在收看我们的网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首先要搞清楚。行是行为，行为包括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佛给我们说法，将无量无边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身与意。再多的行为呢，也不出这三类。身是身体的造作，语是言语，意是思想、见解、念头。修是修正，如果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有了错误了，将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佛陀的教导着重在修行，只有修正自己错误行为，错误行为我们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学佛的同修都能够肯定，这个世间呢，确确实实有六道轮回，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六道轮回也不是释迦牟尼佛首先说出来的，最早讲六道轮回是婆罗门教，就是现在在新加坡的大家熟知的新都教，古时候称婆罗门教，在中国称印度教。他们有8000多年的历史，比佛教早得太多了，那他们自己说有10000多年，但是今天世界上肯定他们呢，大概是8500年，是很古老的一个宗教了。那么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介绍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修禅定，这个禅定呢，我们讲的是世间禅定，四禅八定我们知道，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虽然畜生道有一部分我们见到，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出生的种类很多见得到的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空间我们就见不到了可是禅定能够突破我们在讲习当中说了不少空间 怎么来的？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四圣法界又是四种不同的空间，一真法界也是一个不同空间。从理论上讲，空间为一次是无限量的，那么佛给我们讲十法界，讲一真法界是讲大的，没有讲这个细的，细的知识太多了。怎么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一切众生呢，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所以不同维次空间当然是无尽的。如何突破？今天科学家都在想方法。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空间维次。如果能突破四度空间，那你就能见到过去未来了。而佛界佛这个古老的修行人，他修禅定，禅定是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下的越多，突破的层次就越多，于是六道他见到了，天道很复杂了。佛经里面讲天有28层，欲界有6层，色界有18层，无色界有4层，所以只要把原因找到，将原因消除，这个事情就不难解决了。所以六道的状况古老的婆罗门修行人很清楚很明了，他们说的不错，今天西方科学家也确确证实有轮回的存在，我们在前2-3个月吧，还收到从美国同修寄来的一个剪下来的报纸，这是美国最近发生的，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说她前身呢是美国的原居民红帆投胎的，1岁多，她能够说100多年前那个红帆的图画，现在懂得这个图画的人啊。在全美国，他们说也不过只有几10个人，很少人能懂了。他说的是那个话，确实被人证实，他说的是一次跟这个白人战争，他是被在战争里面死去的，说那个次战争的状况。这个是确确实实证明啊，他真的是转世轮回啊。那么像这种例子，现在在世界上，在中国都很多不要说过去啊，专门收集现前的但是轮回之所以然的道理，婆罗门教就没有法子说出来了，他是知其当然呢，而不知其所以然，世尊这才出现在世间呢，他来干什么的？他出现在世间就是为大家解决疑难的。 我们这个世间人能解决的，佛不会多思啊，多一思不如少一思，少一思不如无思啊。你们想解决而解决不了，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啊，这个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有这个念头想解决问题，这个念头就是感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感应道交了，这是诸佛菩萨实现在这个世间。那么佛出世之后，不仅是六道轮回所以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而且告诉我们轮回之外啊，还有法界啊，有四圣法界，有一真法界啊，这个是古老婆罗门教里的全都没有提到的啊。四圣法界是相似的法界啊，六道纯粹是虚妄不实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升天天不究竟，许多人把天当作究竟啊，佛告诉我们天不究竟，天的福报比人间大，寿命比人间长，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非想非非想天的寿命八万大劫啊，这个寿命之长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八万大劫到了怎么办呢？还是要搞轮回啊！啊，那是到最高的地方了，最高的地方寿命完了，那就往下堕落了。啊，没有法子向上再提升。所以这些事实真相呢，我们总要清楚。啊，佛给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妄语。啊，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啊，不妄语者。他说得这么清楚啊。我们做学生的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对老师要诚信啊。印光大师说得很好啊，诚信就是儒道之门啊。这个不但在佛法，世间圣人啊，儒家道家教人也都是从诚信入门啊。再看看西方的宗教，没有一个是例外，不成你什么都学不到啊！你能够学到的视之便聪啊！啊，儒家讲的即问之学啊，你听得很多啊，你能够记到一些啊，于是道听途说，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从你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你所讲的是别人的啊。释迦牟尼佛、孔老夫子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不是叙说别人的，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啊。而且告诉我们 虚空法界众生虽然无量无边，真心本性是一个，决定没有两样啊！所以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不二啊，性相不二，理事不二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从哪里入门呢？从沉静啊，观无量寿佛经，佛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没有沉静就不孝啊，就不敬啊。所以孝敬呢是从沉静里头生起来的，因此十善业道就成了基本的科目了。修行不能成就不但是现前，现前不能成就的人多了，太多太多了。古时候修行人也是成就的人少啊，失败的人多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这真的叫内忧外患呐！内里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内呀。外面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诱惑，你怎么得了？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啊，地狱无条根啊。你贪着一条，你就会堕地狱，那五个都贪还得了啊？又贪名，又贪利，又贪地位，又贪权力，又贪女色，又贪财宝，哎呀，非堕地狱不可啊！如佛典籍里面所讲的大丈夫，佛典籍里面所讲的大英雄，什么叫大英雄？什么叫大丈夫？能够克服这些欲念的。这个人了不起啊！一般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这个人叫英雄，这个人叫大丈夫。事出世间圣贤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做的样子。他是王子出身，别人求富贵未必求得到啊，他富贵现成的。舍弃王位，舍弃富裕的生活，这个是名闻利养，他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了，一生过的生活透不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这个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回归大自然的生活。 回归大自然是正常的，是健康的。 啊， 它是全面的回归呀。啊，今天讲的是全方位的回归了。心没有忧喜，身没有苦乐，这才是佛经上所讲的真正的离苦得乐。佛说的离苦不是苦乐之苦，佛说的得乐不是苦乐之乐，苦乐是相对的。苦乐忧喜舍，他全都放下了，他得的是真乐。我们现在的人体会不到啊，所以修行要想在这一生道业圆满成就，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一定要严守五戒十善，决定不能够犯呐。决定要放下自私自利。我们常常听说，这个最普遍大家听说的，政治家，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从哪里分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很简单的就能够辨别出来。政治家了是无私无我，绝不贪图这个地位名分，念念呢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政治家。政客怎么样呢？政客念念为自己，怎样保全自己的地位，保全自己的权利，这是政客。那么由此可知啊，为众生的这是政治家了，为自己的这是政客。那在佛法里面分呢，那政治家是菩萨化身的佛菩萨，政客是凡夫啊，凡圣的差别。自古以来在中国外国确实是历史上确实不少有政治家的。那么在中国最著名的周公。古圣先王尧舜禹汤，孔老夫子常常赞叹的，这些人没有私心，没有自己，从政，做得帝王，舍己为人，对于自己的权威毫不留恋。看到有贤人，有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他就让位。这是政治家了。同样一个道理，在各行各业里面，在学术里面，世间人称他为家，那就是大公无私。在佛门里面讲，菩萨示现，菩萨应化了。他是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的，不是为自己的。如果起心动念还是为自己的利益， 这是凡夫，这是迷，没有觉悟。觉悟的人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社会的安全、人民的福祉、世界和平。如果对这些事情没有利益，他也不会做，他不会说，想都不想。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怎样修行，怎样在这一生当中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意义、有价值了。就没有空来一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